大家好，一年一度的书展又来了。今年的新书除了有郁敏的《敢有高人动地哀》，还有台长梁锦祥的《香港之死》，还有李贤先生的《世道人生之香港无敌》，天险报应自作孽。最后还有万众期待的郁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 的高清现场录影 USB， 而我的摊位就在 Hall 1BA40， 到时见啦。 好了，天元解密又回来了，那循例都要喝一口这个 Ulaika 这个纯正水，不是纯正水，它有有益水。唉，咁大家可以试下都好啊，呢、這个真係饮咗落去好清凉嘅，好有益。好啦，我哋讲返头先嗰张 PowerPoint， 我哋讲呢个上表科仪呢。嗱，上表科仪嚟讲呢，係真係嘅，我哋即係咁样讲白啲啦。咁喺一个道堂或者道坛或者道观里面呢，通常係搵一啲比较有少少有功力嘅一啲道长啦，由佢哋執筆去写嘅。咁咧就我哋一大盤朱砂咧，一般嘅好大盤嘅朱砂咧，我哋都會開光啦，咁啊即係會落好多唔同嘅咒啦落去嘅，咁啊我哋寫符碌嘅，咁咧就通常咧就會寫一個上疏文書啦，咁啊首先嚟講咧就要每一次上表科儀或者打照咧。其實咧就要先請神，就要睇下邊個神現差處啊嘛。咁樣，譬如好似我哋即係我哋道教有好多大神嘅，咁我可能咧就供奉張天師啦、三清啦，係啦，要降壇啦，即係要跟住有女祖啦，或者有 即係好似我 關帝一樣，係啦。 琴日我做呢個豬嘅祭祀法會。咁我都係請三清啊女祖降壇， 係啦，冇錯，要請降壇嘅。咁一般嚟講咧，就首先嚟講咧，科文咧就係寫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疏文咧，我哋一般係要睇下邊一個大臣係連差住啦 ，on duty 啦，即係嗰日點樣做嘅，咁做少少儀式咧，就大概都知道噶啦咁樣。咁啊跟住之後嚟講咧，就會裏邊嘅內容咧，咁啊好多都係。一啲祈福嘅用語啦，一啲好正面嘅用語啦，咁樣嘅。咁啊，寫完之後嚟講咧，其實最後咧係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嚟講，我哋嘅科文咧，即係講我哋啦。咁當然有啲道堂嘅唔同形式嘅做法都好，因為道教咧亦都好多唔同嘅派系，亦都好多高人噶。咁我哋咧就會喺最後嘅科文後邊咧，就我哋都會用咒嘅，用咒。咁我哋畫條咒裏面嚟講呢，咁同埋有符咁喺裏面，咁呢個係最重要嘅。如果有啲呢，我就見到有啲師傅呢，咁佢哋真係比較輕便嘅呢，咁吸咗網上嗰啲落嚟，咁呢就淨係落嗰個符咒落去嘅啫，咁都有，因為呢符呢就最重要個膽，即係人嘅膽，個膽係最個膽係最重要，其他嗰啲唔用朱砂都唔緊要，但係個符膽就一定要落朱砂嘅。咁啊落朱砂係做咩？朱砂嚟講咧就係勁啲啦，即係咁樣講啊，可以 community 嘅一種方式。咁啊喺呢一個我哋即係上表科儀咧，其實都係屬於一種齋照嘅一種。咁啊，佢哋今次做呢一個咧，都集合咗多人一齊去诵经啦。咁啊，最主要佢哋希望祈求咧，就香港咧就和氣啦，大家回復翻一個正常嘅生活。咁我哋亦都係贊成好好地咁樣坐喺度傾下。咁啊，大家都好似嗰陣時我哋講啦，係咪坐低嘅？飲杯茶食個包咁樣係嘛？化戾氣為祥和。咁樣咁啊，令到香港嚟講，因為香港始終係個福地，我哋都係可以咁樣講啦。咁係咪？咁亦都唔希望嚟講咧，再大家咧就喺度即係咁多爭拗咁樣。好啦，上表嚟講咧，我哋亦都會即係呢個講咗啦。咁啊，上表嚟講咧就進表打表啦。咁咧喺嗰個表咧就有好多嗱，有一啲唔同嘅做法嘅。咁咧就途中咧就點解會影出嚟咧？就有一個咧。我哋有一個咧就叫做表筒嘅，咁我哋如果細嘅上表科儀咧就係唔會用呢、這個，嗰、那個表筒嚟講咧就係話要做好多唔同方方面面嘅祈求咧，就將佢捲埋。我哋一般嚟講會有摺三摺嘅， 好得意嘅，一接咗之後嚟講，咁樣一散開手，好似把線咁樣嘅。咁我哋嗰啲，咁咧就一個表筒，那個表筒嚟講咧就將佢入曬落去。那個表筒咧即係等於我哋依家用緊嘅公民袋咁樣嘅。咁啊入曬落去之後嚟講咧，我哋所有種完經啊咁樣，差唔多最後嘅步驟，然之後先會化。咁啊化嘅作用嚟講咧，就因為種經嘅過程啦，同埋個科表啦，就可以上達天庭。 其實如果俾我形容咧，我會現代化啲。 係現代化啲， 好似 email 咁啊。 係啦，可以咁講啦，email。 你燒咗佢就等於好 email 出咗去。 啊，咁樣咁誒，但係嚟講咧，就有啲人嚟講咧，就即係對呢個相表咧，有啲人會覺得是不是做了就得呢，咁样其实就有些疑问，其实就不理那么多。因为为什么呢，有些事做了心安理得也好，或者祈求了之后来讲呢是真的会好一点的，即是我所见到啦，即是不同形式的人有他们本身不同那个祈求。咁啊，做咗呢一樣嘢之後嚟講咧，就好快見到其實大家咧係好多嘢會慢慢逐漸咁樣去改善嘅呢一個。咁啊，相表嚟講咧就係話，我哋睇下先，相表咧就係我哋其實就係叫做都係法科嘅一種嚟嘅，即係一種科儀咁樣。咁咧就今次佢哋做咗呢一個相表咧，就都幾犀利，即係都幾大型嘅，即係我哋喺長沙灣聯合會嗰度做嘅呢一個。咁好啦，呢個做完之後嚟講咧，就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啦，健健康康啦，係嘛？咁樣和和平平啦，啊！咁我哋今日嚟講另外一個主題咧，我哋就講翻下啦。一個主題咧就係話，就呢一樣嘢，我哋亦都用八字或者紫微斗數去睇一睇咧，因為近期就啱啱咧，香港大學咧我哋睇到途中咧就係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啦，咁佢就話因為反修例爭拗就引爆咗呢個精神疫症喎，咁啊黃師傅咁啊精神疫症咁即係。 精神疫症，精神疫症即是情緒病咯。 情緒病， 抑鬱咯。 情緒病咧，抑鬱啦。 咁其實喺術數上，不管你紫微好，或者從八字好，咁其實都有呢啲症狀可以參透到出嚟睇得到嘅。咁譬如而家好似天師傅咁準備咗紫微斗數呢個抑鬱星，咁啊代表啲啊邊啲星體代表啲。 八字里面哪个十神里面哪个代表到这个， 其实如果简单一点就五行水啊木那些就容易 水木比较 多，因 为木好像是刚屈都可以说， 还有木是跟怎么说，木如果在这个八方来讲，它是顺卦顺为风嘛，风就跟精神上有牵连咯，是吧，水是流动嘛，它的情绪就容易，譬如好像我这两天有个盘就是它合了个水局害子丑，咁我話喂，你情緒好飄忽嘅喎， 波動 喎，咁佢仲係女性喎，咁我話喂，做你男朋友咪好慘咯，你水咁重就滅火嘅啦嘛，咁佢個官星係火，咁你咪容易成日對你男朋友好大壓力啊，諸多要求咯，咁佢如果你話佢係起神都叫做好少少喎，但係忌神就仲大喎，不過。不论你喜忌都好，你呢方面你水太多就都系唔好嘅，因为平衡啊嘛，我哋成日讲求啊，都系嗰句平衡。咁所以如果你话喺八字啊水木多嗰啲咧，都啲情绪都容易系飘忽嘅。 木就最易啦，因为我哋譬如好似有紫微斗数嚟讲咧，天机星咧就本身属木，今次我哋都冇讲。屬木嚟講咧，亦都係可以天機係代表，亦都係個某程度上會照其他星咧，都可以係肝嚟，亦都可以。如果佢化忌咧，就係譬如肝鬱就係造成。肝鬱嚟講咧， 肝鬱 嚟講咧就係抑鬱咯，即係可以，即係中醫所講咁。咁啊，因為咧近期咧就。 近期嘅社會， 個社會咧嘅氣氛咧，就其實令到好多人嗰個情緒咧， 最容易多嘅就係憤怒， 傷感， 傷感， 甚至乎無力感， 無力，悲痛， 係啦，悲痛， 悲痛， 係啦，即係呢幾樣最多噶啦。咁有啲咧，直頭係，直頭係，即係我睇到有啲就係會嚴重到咧，就係過分過頭啊！佢所講嘅過分乜嘢我都唔聽，總之係咁，我認為係咁就咁噶啦，即係佢唔會去睇一個事實的根據。咁當然啦，每個人的看法未必一樣啊。咁但係呢樣嘢係真係絕對同情緒有關聯，就好似近呢幾日，應該大家都喺網上邊都睇到啦，有個有一段片啊，就係講喺醫院嘅。係啊，咁啊醫院，咁啊後生一個女人同兩個女。同一對後生仔女就發生啲摩擦啦，叫做嘛。咁啊，片中就睇到就係話，即係片中睇翻啊，形容翻片中嗰個出嚟嗰個畫面就係咩咧？對男女咧就大家都喺醫院度嘅，男女就喺度傾緊偈，討論緊電視上嘅話題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就有嗰個一母兩女嘅一個女人。就唔知唔係話佢對號入座啊！突然間就發曬神經咁樣去鬧，咁啊總之就鬧得好激烈啦！喺醫院入邊嘈，咁啊跟住再嚟唔知前日啊，就有條片出咗話佢喺灣仔度啊，又係情緒失控，仲去襲擊啲途人，咁啊當然當中俾人撳住咗。咁其實啦，姑勿論佢係乜嘢立場都好啦，其實如果就咁睇佢咧。就已經係個情緒有問題嘅啦，因為佢係直頭係神經到就係人哋講一個英文佢都話人哋粗口係嘛，人哋行過企喺度，佢無啦啦就衝埋去擁低人哋係嘛，咁呢啲咧其實我哋就唔應該笑啊！你話初唔知佢有病咧，咁你話誒、哎、可能覺得佢為立場而去辯駁去大踩嗰大鬧，咁有啲人梗係會笑下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係當我哋睇到咦佢唔係喎，原來佢開始有情緒出現問題咯喎。咁呢個情緒問題就會造成咩呀？造成一個病啊。因為我有個朋友就係咩呢，佢阿媽初就係有個情緒病，咁就係成日去唔肯去面對呀，即係即係所講嘅抑鬱啦產生啦。咁結果到最後佢唔肯面對之餘呢，越嚟越嚴重呢，就真係即係叫做講得唔好聽，就真係黐咗線啦，係醫唔返㗎啦，已經真係要即係餘生要喺呢個精神病院度過㗎啦。 我哋去年都預示啦，今年嚟講呢就係話做骨醫啊，做醫生啊，做呢一個鐵打呢，今年就好好生意啊。咁亦都最近都睇到啦，做精神科醫生都可能好好生意。 嗯。 咁但係我哋就唔係講呢樣嘢啦。咁最主要嗱，其實紫微斗數咧嘅星咧，係最大問題嗰粒星就係化忌星啦。咁我哋唔好理佢邊一粒主星化忌先啦。咁我哋睇一睇個理論就係、是、化忌星咧影響咧好多人嘅心境啊同埋情緒。化忌星我哋嘅代表咗咩咧？負面啦，感到不安啦。挫折啦，咁啊產生咗一啲咧連鎖嘅反應啦，甚至乎要影響人哋嘅喎，即係話無端端咧就諗起一啲嘢，無事而生事啦。咁啊長期性咧就造成一個本身嘅心理上有好大壓力， 甚至會唔會呢啲好會成日點講啊？即係我哋成日話神經質咧， 神經質咧有少少唔同喎，而生暗鬼啦，或者因為點解咧？抑鬱症嚟講，有多時咧都係負面啲嘅嘢嘅。神經質嗰啲有啲係傻傻奸奸添啦，直情去到係咪？咁咧，因為化忌星咧，其實擺喺每一個唔同嘅宮位咧，都會有好大影響。咁當然啦，化忌星嚟講咧，擺喺命宮嚟講咧，係最麻煩嘅。因為通常嚟講化忌星咧，有時唔係話完全唔好，即係要睇成個格局。咁你話嗰、那個化忌星一個格局喺呢個命宮嚟講比較旺嚟講咧，就表面上其實可以控制情緒。咁就但係如果嗰粒主星係我哋落陷啦，我哋分開秒旺啦、落陷啦咁樣咧，就其實真係好容易咧形成到自己係比較自卑。咁啊，抑鬱成疾。但我見到啲命宮化忌嗰啲人嚟講咧，佢唔係自卑，佢係自大多喎，反而。因為點解？因為自卑而形成到自大，會出現呢一樣嘢。 咁嗱，化忌星嚟講咧，落到去唔同嘅地嘅十二個宮位裏邊咧，就係、是、因為嗰個宮位咧而令到佢嘅情緒有問題嘅。嗱，譬如化忌星咧喺呢一個事業宮，譬如你嘅天盤也好，十年大運也好，或者流年都好咧，化忌星喺嘅事業宮裏邊咧，就係、是、因為個事業或者你嘅工作嘅單位浮沉不定也好咧，或者受到上司嘅壓迫也好咧，即係我哋講四化啦要。而令到佢咧喺嗰個職場上面嚟講咧，係諗唔通嘅，好多人諗埋一邊嘅。我見過啊，有忌星喺流年咧， 即係簡單啲講，就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啦，好大工作壓力，因為點解咧？ 其實有時會唔會呢啲係咩咧？自己形成嘅。 職業喺事業宮裏面就係自己嘅職業自己形成啦。有時候可能工作過量啦，咁啊或者嚟講咧，就係話同事之間啦。嗱，如果我哋喺紫微斗數盤裏邊咧，如果佢個上司嗰個工位個忌星再入去咧，就係因為個上司而俾佢壓力而造成佢鬱躁嘅。 嗯， 好啦，如果係一個同事工嘅工位個忌星飛入去嚟講， 哇， 就同事搞成佢係咁樣嘅，即係與人與佢自己無關啦。首先本身已經唔靚噶啦，個事業工流年，咁啊造成佢好大壓力啦。咁所以通常喺事業工喺流年見到化忌咧有轉變，當年又有轉變。咁同埋咧，可能會轉職，又因為就喺嗰間公司或者個機構做得唔好咧，就想變啊，求變啊。咁我亦都見過好多，因為咧喺職場上面嚟講咧，受到好大壓力咧，係造成係有少少嘅情緒病嘅人，而因為轉工嘅， 甚至乎呢啲人會唔會即係佢哋嗰個性格係過分認真咧？因為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就醒起有個曾經有位女士咧揾我嚟睇咧，佢就真係。佢係過分認真，即係乜嘢少少嘢都好啦，佢認真過頭。咁認真過頭就造成咩咧？一啲無形嘅壓力， 自己造成咯。呢啲咪就係自己造成嘅咯。咁嚟你好化忌星喺財帛宮，咁啊一定係同錢財有關係嘅啦。咁即係話，可能咧就係因為個財政問題、經濟問題造成個生活壓力，就令到自己咧就諗唔通、想唔通。因而咧就造成咧就一個財務上嘅擔憂啦，咁然之後咧就慢慢咧就演變咗呢個情緒病比較多啦，佢咁樣嘅。咁啊有啲人咧就好得意，有啲人譬如化忌星入咗啲兄弟宮啦，因為兄弟宮對宮咧就係朋友宮，以前啊叫做奴仆宮啦。咁咧化忌星入咗去嚟講咧，即係可能兄弟姊妹咧就之間咧就俾啲壓力佢嘅喎。咁我都見過啦，好似我有個客咁啊佢啊。三兄弟姊妹，佢系大仔添嘅，就兩個妹咁樣。咁啊，兩個妹讀書都好鬼叻嘅喎。咁佢讀書都唔係唔叻嘅。咁但係佢天生嗰個命盤咧，就係有少少咧，係諗埋一邊嘅。咁佢咧就係自己咧就產生嚟講咧，好大嘅孤獨感，即係我哋依家講緊嗰啲叫宅男啦咁。咁啊，佢好得意嘅喎。咁佢嗰個兩個細妹嚟講，都分別都讀完碩士啊，咁喺香港啲大學讀完書咧，都係叫做唔錯嘅，即係就任職都係廿零三十歲咁。但係佢自己天生嚟講咧，就本身嚟講咧，就反而咧，佢唔係喺命宮有化忌星，反而就喺宅厄宮有化忌星。宅厄宮化忌星咧，就係講個內心喺身體裏邊係先天性生出嚟咧，各樣嘢嚟講咧都好猶豫啦。同埋咧就各樣嘢咧就諗得過多啦，同埋思慮亦都過度啦，咁啊形成到咧佢咧就點咧？咁佢讀大學，咁啊個人咧個脾氣係點咧？佢係為咗一句説話同個教授咧就嗌交。 有時就係一句説話 就嗌交， 卡著咗佢嗰個，卡著 咗嗌交， 卡著咗個掣啊！ 個教授即係同佢講完之後嚟講都冇話咩，佢係驚個教授咧，即係考試嘅時候咧，可能唔俾合格啦，可能要 repeat 啊，可能咧佢就想諗咗好多嘢，諗到個教授會害佢咁樣嘅諗到，點知佢自己退咗學，咁啊真係得意啦！咁啊，當呢個事主佢阿媽帶佢嚟同我嘅時候，同我傾偈啦，開咗個盤，我一睇。大概都認定咗佢即係個性格嗰個取向係點，咁啊，亦都我就經過咗一段時間去，即係可以都我有少少輔導角色啦。咁我又遊手好閒咗兩三年，咁啊跟住咧，咁啊因為我咧就令到佢咧就重拾咗個信心啊，就跟住翻大學嗰度讀書。 咁啊，終於嚟講就讀完啦。咁啊，讀完咗之後嚟講咧就好啲啦，因為個人咧就久唔久嚟揾下我咁樣傾下偈啦，咁樣。咁啊喺個情緒上面嚟講咧係調節咗嘅。咁啊就但係咧我就發覺有一樣嘢咧就比較麻煩啦，佢就經常都依賴我啦，變咗。咁啊，呢個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都已經成30歲仔，咁樣佢啊都好順順利利嚟講揾咗另一間大學入讀，咁然之後就畢咗業。但畢咗業都係游手好閒，呢、這個就係個命盤係咁樣嚇、啊。不過最近就搞埋好啲，佢啊聽我講咁啊走咗去啲大機構嗰度做下散仔先嚇。咁啊呢一個嚟講咧就係話。其實好多人出現一啲輕度嘅情緒病咧，身邊嘅朋友咧，其實幫助其實都幾大嘅，即係可以咁樣講。咁所以嚟講嗱，我哋睇一睇化忌星咧，若果喺兄弟宮咧，可能就係兄弟同埋朋友之間咧，佢哋係對你一種嘅壓力，或者咧你喺佢哋個群體當中嚟講咧，自己係乜嘢都冇得講嘅。甚至乎係俾佢哋蝦嘅，我見到有啲兄弟姊妹都係㗎，由細到大都係蝦佢嘅，咁啊形成到個性格嚟講，即係好孤僻嘅，好似嚟講咧，啲兄弟姊妹都無靠啊，即係可以咁講。 成日俾人恰， 俾人恰， 梗係孤僻啦。 呢個嚟講咧，我話俾你知咧， 冇咗信任啊嘛，對外邊。 喺現代社會咧，我係好重視兄弟公同埋朋友公嘅。 事實 係 喎， 因為兄弟公同埋朋友公咧，係講緊一個社會關係。同埋有冇助力嘅朋友之間有冇 所謂出外靠朋友？ 出外靠朋友，我哋見到有多命盤嚟講，有多陰公豬嘅。點解喺度咁樣講咧？就係、是、兄弟宮一出現呢個化權星咧，嗰、那個人就算佢幾叻都好啦，唔知點解兄弟姊妹都睇佢唔起嘅喎。 嗯， 又好奇怪，唔單止睇佢唔起咧，仲要抌多佢兩腳。 嗯、 我咪上次講過，我有一個客户咧，就是、一個地產代理，一個女仔都好好人。咁佢幾兄弟姊妹咧，佢係家姐啦，咁佢係供個細佬去外國讀書喎，咁啊真係好 friend 啦，咁供個細佬去外國讀書，個細佬讀完翻嚟學業有成啦，跟住任職大機構啦，咁啊講得難聽啲，佢發咗達啦，咁叫做啊有樓有車啦，咁啊生活美滿啦，結埋婚，就唔知點解咧到咗佢個細佬咧，即係叫做話有少少成就之後咧。就將個家姐以前所做嘅嘢同埋依家佢講嘅嘢完全係推翻曬嘅，即係佢可以點樣講咧？係可以個細佬可以咁樣講。當初話你要供我去讀書啫嘛，咁樣即係可以咁嘅去到。跟住就個家姐講乜嘢都唔啱噶啦，咁樣嘅。跟住之後個細佬個老婆仲要加多把嘴，講是講非喎咁。咁呢個客户嚟講咧，我就一睇，哇！我一睇你個兄弟宮化權喎，我話你幫咗佢都冇用喎，你幫咗啲兄弟姊妹，唔單止唔會多謝你喎，我話家姐仲要踩多你兩腳喎，咁樣喎，講啲説話好難聽添，同埋佢呢個客户嚟講咧，到依家都未結到婚嘅，個細佬就話啦，就係因為你個人咁樣咯，所以連婚都結唔到，哇，真係可以咁樣，可以去到咁絕嘅。即係我話俾你知，我真係睇過呢啲陰公豬命盤真係見到好多。所以你個兄弟公同埋朋友公咧，若果有忌星啊，有權星啊，有忌星都可能仲好啲啊。我話俾你知，有時化忌星係調翻轉有啲嘢。但係有權星嚟講咧，你唔使旨意喺呢一個朋友啊同埋兄弟之間咧立足啊。 嗯。 所以嚟講係點樣咧？ 咁啲未至要好孤僻咁講。 可以點樣咧？就係話同佢哋嘅往來嚟講咧，係要有一個 保持距離， 保持一段，真係保持一段距離，同埋真係要小心啲。兄弟公有化權星，我唔係一個見到有幾個都係咁。最好咧，即係講得難聽啲咧，真係除非你個人好善心，你出手幫佢，你幫咗佢都冇用嘅。佢調翻轉嚟講啊，反唇相欺，仲要反噬咬翻你一啖。我真係見過好多啊，好陰公。咁呢個事主，我呢個客户咧，上到嚟我呢度嚟講，真係講到喊， 真係好無辜， 講到落淚，真係講到落淚啊！你供我讀書又點啊？你而家買唔成樓係你自己啫嘛，咁即係可以講一啲咁嘅説話㗎。你話佢知，真係好難聽。因為我哋嚟講，黃師傅，我哋即係基本上個個月都會見到啲客户啦，係咪？即係我哋都見人都見得好多啦，乜嘢種類都有。當然我哋要即係客户嚟講，同我哋都會下氣。但係見到佢哋有時咧，嗰啲兄弟姊妹，甚至乎喺朋友方面嚟講咧，係俾佢哋嘅壓力咧，係真係會令到佢哋有情緒嘅問題、有抑鬱同埋無助。 其實有時睇到啲盤咧，都會睇得到咧。佢哋係好辛苦嘅， 辛苦係 感受到佢哋嘅辛苦， 真係好辛苦。 因為當你而家明白到八字好紫微嗰度呢一個叫做玄學嘅知識咧， 你會看得到他一分到那些化拳化落好或者喜技好、啊、或者化技又好、啊、你都會感受到喂他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 辛苦，或者過得好不好、 啊啊啊、 甚至乎他有他那個能力、啊、即真的這些沒得走的，真的要感受到，所以很多時候都是只能夠教他們怎樣去。 我看到這些命盤來說呢， 吹個鼻孔， 即是小時候的時候就兄弟姊妹很好，因為那時候是強保時間，爸爸媽媽照顧他們，但是一出來做事之後來說，來講你有靠，咁啊家姐梗係照顧細佬噶啦，係咪先？哥哥梗係叫照顧啲弟弟嘅啦。但係佢會想唔到嚟講，就係話佢啲弟弟嘅命盤嚟講，原來嗰個格係咁差嘅，即係可以去到。尤其是結咗婚之後，再多個枕邊人告狀，你仲大鑊。我同你講， 真係狀啊，最難搞。 好啦，跟住我哋睇下一張 PowerPoint， 我哋睇埋。有啲乜嘢星可以令到人咧會好大抑鬱嘅？嗱，夫妻宮化忌星咧又係大問題。夫妻宮嚟講咧，一有化忌星咧，十個有九個都可以話佢知夫妻不美。不美係咩啊？生離死別。我話俾你。好啦，就係因為有化忌星咧，而令到你自己本身嚟講咧，受到個老婆嘅壓力係好大嘅。嗱、有啲你知道㗎啦，家有惡妻，幾多個真係家有惡妻。 我都試下。 係、啊、我見到我有一個徒弟仔嚟講咧，佢夫妻宮化爐，哇！真係我話俾你知，你人生咧最靚就係個夫妻宮。個老婆真係幫佢捱嘅，但係佢對個太太亦都好好。個老婆同佢捱啦，又即係又揾到錢啦，又照顧個家啦，又一齊供樓啦，哇！真係好到不得了。我話俾你，真係羨煞旁人嘅呢啲。但係有化忌星的夫妻宮來講就比較難搞了，一來來講就說拍拖又不正，結婚都不是很正，所以我經常都說你夫妻宮化忌星那些最好不要簽紙了，費事有仔女之後來講可能還有 更加多其他的法律上的問題，更加多的手續，可能就過得更加愉快、啊、所以來講化忌星在夫妻宮來講就說你另一半呢是形成了一些很大的壓力或者一些很大的要求。嗰陣時我哋咪見到咪有個男仔喺街邊俾個女仔打十幾巴咁，嗰啲一定夫妻宮唔靚，化忌星啊，嗰啲就化忌啊！我同你講，一定係家有惡妻就係呢一啲咁樣。但係當然夫妻宮有化忌咧，仲要睇下其他三方四正有冇得制，係嘛？即係有冇得化先。如果唔係嘅話嚟講咧，就單單嚟講咧，譬如話仲有殺衝嗰啲咧，嗰、那個夫妻宮咧就真係咧就差之極。好啦，另外嚟講咧，呢、這個真係咧叫做抑鬱星嘅表姐啦。除咗呢個天機，我哋而家冇講咧，就係、是、呢個天同星。天同星本身就係福星嚟嘅，福星一化忌星咧，將所有嘢調翻轉。我咧就見過有一對夫婦咧，個太太咧就係、是、天同星化忌守命，個老公嚟講就係廉貞天府化忌守命，大禍啦。嗰、那個嚟講咧，直情係兩個打交嘅。因為都唔開心嘅，兩個生活都唔開心，但係咧就好得意喎，因為天府嚟講係要面子啊嘛，咁啊好中意喺人哋面前咧就假裝到兩夫妻咧都係好恩愛咁樣，哇個球家好靚咁啊，跟住冇幾耐就已經報警啦，又屋企又有你擁我，我擁你咁樣嘅，即係搞到嚟講咧就家嘈屋閉，即係我哋呢啲嚟講咧，身為朋友都勸唔掂，只可以話。你哋嘅命盤中就係呢兩粒星影響嘅啫，唔關你事嘅。我有時都可以咁樣講，就係、是、希望佢哋兩個都以和為貴。另外嚟講，嗱講到啦，又係化忌星，化忌星一化忌嚟講咧，就係遭受到情感嘅挫折，同埋嚟講咧，好容易咧就有其他咧會啲殺嘅時候咧，甚至係抑鬱而導致有自殺傾向嘅。如果廉貞化忌而喺福德宮咧，基本上產生抑鬱同埋傾向。自殘啊、自殺方面咧，都好大機會嘅呢一個。不過唔緊要，有呢啲星嘅時候嚟講咧，其實係可以化解嘅。好正面去面對一啲問題，甚至乎嚟講，當然啦，一有呢啲問題或者揾心理醫生啦，係嘛，或者揾一啲好嘅朋友去傾吐一下咧，其實都可以緩和，唔係咁大件事嘅，即係喺我哋嚟講。好啦，另外嚟講，一粒巨門化忌，巨門化忌嚟講咧，就因為。把口不好，令到人自己亦都遭受不到人哋的閒言閒語而造成一些壓力嘅。咁啊，巨門化忌咧，好多時候就講得難聽，即係自己攞嚟衰嘅。啊，呢、這個 咁啊，跟住就係一粒煞星啦，煞星就係陀螺啦。通常如果以上嘅星咧，會照咗呢粒陀螺星嘅時候嚟講，同埋有其他煞耀嘅時候，甚至乎有雙化忌咧，基本上已經係肯定咗患抑鬱，唔使睇醫生。 如果咁講，即係咁講，佢幾粒如果喺正嘅命宮嘅話，其實真係可以話佢真係遲早有神經病嘅啫。 走唔甩㗎！如果我話俾你知，己戊貪糧曲嚟講咧，今年文曲化忌啊，若果有個命盤喺流年嚟講咧，就啱啱預正一個新年忌咧，嗰、那個今年嚟講咧，其實睇到電視機畫面，可能喺屋企喊㗎啦。都已經係產生嚟講，那個情緒咧就已經係不穩定。咁所以嚟講咧，自己可以睇一睇自己嘅命盤，究竟你覺得化忌星同埋新年忌同埋流年忌究竟去咗邊一度？如果係真係遇到一啲唔開心嘅嘢嚟講，最好就揾人去傾吐一下， 做下運動啦，做多啲運動 咁樣嘅。我話俾你知，香港有個福地嚟嘅，唔會有事嘅。 做多啲運動。 好啦，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先再見啦，好冇 ？OK， 拜拜。